除旧迎新，展望将来。现诚邀各位出席 Record Finance 2014团年饭，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晚上7时登记8时入席，地点名爵酒家，香港湾仔港湾道28号湾景中心3字楼，会员价400元，由于名额有限，每位会员可以用非会员价500元带多一位朋友。报名方法请将阁下姓名、联络电话、会员名称、订位人数、电邮至 recordfmember@gmail.com， 标题 Record Finance 2014团年饭。收到阁下的电邮之后，我们会3日来回复。查询电话6460-9202，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感谢各位会员鼎力支持。 屌你个咁嘅扑街周扬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牙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浪山。 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嘢，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捻咁鸡蛋设计嘅咧？啲咁嘅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哎呀，你呢八十啊，你咩？即系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嗰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年 连动 地震打中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因为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9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 Hey, 大家好啊，我是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次嘅北上频道，我哋又转下啲远性啲嘅话题啦。 播第三首歌啦，先应该。 解讲咗头先，我第一次啫，就揾我哋咧就播咗呢个陈洁仪嘅《心动》嘅。OK， 咁陈洁仪咧，点解会拣咗佢嘅歌咧？就寻晚咧就睇咗呢个第二集嘅《我是歌手》第三季嘅。OK， 咁就陈洁仪就系其中一个参赛嘅歌手啦。咁佢最后寻晚咧就佢两个回合都系包尾，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出局嘅。咁咧就 即系而家你可怜佢，咁样就 七名啊。咁啊讲下今季有咩歌手先啦。今季咧就有呢个孙楠啦、韩红呢两个国宝啦，跟住咧就加一个咧就我觉得都几丢香港人假嘅古巨基啦。呢个纯粹我嘅偏见嚟嘅， 系真系偏见嚟。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新加坡呢边有陈洁仪啦，咁啊台湾咧就有胡彦斌啦，咁啊仲剩翻两个位咧就系唔系 ，sorry， 台湾就系王丽玲阿莲，咁然之后咧就剩翻两个位咧就系中国嘅两位年青嘅。 我都可以咁樣講咧，係一個專業參賽手嘅歌手啦，就係、是、呢個張靚穎，同埋呢個胡咧就係、是、亦都係呢個上海男孩子，就亦都我記得嗰陣時都係參加過，如果冇記錯啊，就係、是、上海嘅快男嘅出嚟嘅胡彦斌，咁呢個又係好勁嘅 ，OK。咁咧就咁啊七個啦，咁啊七個咁啊第一回合啊唱自己歌，咁咧就陳潔儀咧就揀咗我頭先播嘅嗰隻歌就係、是、心動啦。咁其實心動唔係佢嘅歌嚟嘅，不過佢翻唱咗都好多次，咁所以咧就當埋係佢自己嘅歌。咁然之後佢就第一回合就唱呢隻歌就包尾嘅。咁啊好多人如果你睇過兩個回合嘅陳潔儀咧，咁啊點解我會揀佢咧？第一就係我都幾中意呢位歌手嘅，第二咧就係、是、咧。就即係 偏見， 有少少戥佢唔抵啦。 偏見嚟嘅都係。 咁咧佢咧就講真啦，三季裏面咧包尾得嚟咧都算係幾有體面地出局㗎啦。兩次嘅出場其實佢都係即係佢個表現係唔輸蝕㗎 ,ok? 不過人哋實在太勁 咁 解㗎啦。 咁我睇評論呢、其實應該釘出嚟嗰個好似係古巨基， 係啊，冇錯，絕對即係唔反對。O K， 咁 但 係 我 唔係，但係 其實幾困難。 唔係，但係我可以理解嘅，即係如果你係陳潔儀 fans 嘅話咧，釘佢咧，佢早啲走嗰個啦，無謂嘥時間，因為咧 浪費青春。 第一，佢把聲。即係我都話啦，每一個人即係音樂唔係一個靚聲嘅特權嚟嘅，但係喺中國咧，音樂就等同靚聲。咁你誒個靚聲嘅定義又係乜嘢咧？唔係話陳潔儀把聲唔靚，係你一定要有一把好撚 好有技巧嘅、 好有宏亮嘅聲音。嚇、咁每一隻歌咧，你中間一定有一段咧瘋狂爆線，要爆得起嘅。陳潔儀就絕對唔係呢隻嚟嘅。咁、佢就好 soft 咁樣去唱完幾分鐘嘅歌咧。博得一啲掌声之后就冇㗎啦。咁你第二个出嚟就冚咗佢㗎。咁所以佢係可以咁可以理解㗎佢包尾。咁但係佢绝对唔表现系唔差㗎 ,ok。 应该比古巨基好嘅。 咁所以咁啊即係还佢还做帮佢做一啲平反啦。咁我就播佢嘅歌啦。咁但係昨晚第二集呢就真系呢即系都几多看点㗎 ,ok。但头先我做我哋開始第二集之前呢我特登都俾咗刁文流睇咗啦嗰條女張靚穎啊咁大家真係要睇睇張靚穎昨晚呢就唱咩呢即係張靚穎唱 傳說 張學友九十幾年前嗰隻 廣東話 卧龍傳說廣東話、你睇下佢嗰個演繹咁呢你無話可說嘅昨晚佢攞第一嘅 你記唔記得傑斯 係 曾几何时就同你讲张靓颖喺不上频道，我就同你拗，我话呢个人真系一定好捻掂，好捻过嗰阵嗰李宇春啊！嗱，我都好中意周笔畅啊，但系我一定好捻过周笔畅、李宇春。你一同我拗，你话张靓颖屌你老味唔捻得嘅。嗱，今时今日你听咗呢首歌，睇埋佢个演绎，喂，我觉得佢系属于音乐噶。我成日我唔会睇错，因为我对娱乐圈我唔会睇错人嘅，其实。啊！我覺得係咩咧？我同你拗啦！嗱，今時今日其實你不能 我講咩 啊？我講埋先，你不能否定呢一個根本就食呢行飯，同埋係一個真係有黑嘅女歌星嚟嘅。 嗱，張靚穎咧就翻去佢自己嘅主場啦，湖南衛視咁佢都係喺呢度出道啦。咁啊，當年嘅超女你都講咗啦，李宇春第一。周笔畅第二，佢系第三，咁啊好多人就帮佢抱不平嘅。咁 我睇过 佢 冇不平。 我哋都好多，我哋都好记得。 听翻 Loving You， 当年嗰只咧唱 Loving You，OK， 呢只歌系冇乜，就算连鬼婆咧 都唱唔到， 喺个台都冇乜人够胆 唱， 够胆用翻原装嗰个演绎，因为有一两个音咧系高到咧爆灯嘅。 我系第一次听下啦，阿张靓颖咧。唱 Loving You 咧，我係毛管凍啊！真係 講埋啦，咁即係咁呢個首先就係話，當年好多人都佩服佢。首先，但我譬如話，我睇嗰陣時第一次睇張靚穎係佩服佢嗰個勇氣嘅。OK， 咁第二咧就係、是、對呢個中國嘅 clone， OK，黑龍呢兩個字，或者中國叫黑龍，或者咧我哋咧就叫做咩咧？叫做翻得。吓呢种咁嘅技巧咧，我系佩服到咧就五体投地嘅。 嗱，得啦，我知道啦，你想踩佢得啦，我又 我冇踩佢啊， 想啦， 我冇踩佢， 你唔使得我做呢啲咁嘅嘢。 即系我讲紧， 我好捻知你性格， 唔系啊，我好坦白噶，我好坦白，我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 呢個黑龍嘅技巧實在太強啦，咁我哋係好印象深刻嘅， 係 好犀利嘅。OK， 你模仿得到， 好啦， 你咁講， 咁跟住嗱，到今日。我不能否認嗱，佢絕對係一個中國打造出嚟嘅一個國際巨星。譬如話佢成佢嘅歌星嘅之路，其實佢一路都係佢唔係好行嗰個中國嘅本 local 市場嘅。即係譬如佢成日好強調佢同啲世界級嘅樂手合作啊，佢啲唱片啊，全部大製作嚟嘅，國際大製作啊等等啦。咁佢嗱咁講啦，即係啲毫無疑問嘅讲呢啲嘢，所有譬如佢技巧啊，譬如话佢个出身啊，佢对嗰个舞台嘅感应啊，因为佢嗰个压台好犀利， 我都想同你， 因为呢个佢由细到大， 想同网友讲下，睇翻今日琴日中国好声音，张靓颖饿狼传说嗰个视频，喂，你系受感染嘅，甚至乎唔定止系睇观众受感染啊，连佢嗰对 band， 你听埋， 佢一个说话，吉他。哇！嗰头嗰个吉他佬即刻会做，佢指挥埋佢哋感染埋嗰个吉他佬啊！佢系成即系佢可以成场成个地方，佢都感染晒嘅。喂，呢啲咪升咯，呢啲咪 power 咯。 嗱，呢啲咧唔系我哋北上频道嘅主调嚟嘅。 我知，但系唔得，张靓颖又唔捻得啦。 你俾我讲埋先啦，我要慢慢讲嘅。 OK OK。 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当然我嗱介绍得你睇。 系下次老明嗱同我做。 我承认寻晚嗰只即系嗰个演绎系好好嘅，佢嘅压台系好强嘅。咁呢个因为佢自己个出身背景啦，因为佢系四川妹啦，佢参加超女之前其实佢都系有间走廊，佢嗰间走廊好出名嘅，出过几个噶，我唔记得咩边几个啦，即系都系即係都係出過好多即係好似一間名校咁樣嘅，出過好多啲歌星嘅。 唔係話即係喺名走廊出過啦，好簡單。 唔係啊，你聽埋先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想話嘅就係、是、你。香港嗰啲歌手係冇得恨嘅，就係話佢有好多實戰嘅經驗，呢個當然係對一個歌手嚟講係好重要嘅，即係唔好即係譬如話佢上到個台，佢係唔會驚個台嘅。 嗯 ，OK， 個台係屬於佢嘅。咁呢個就 梅艷芳咁啫嘛， 梅艷芳咁樣咯，或者你梅艷芳翻山都未必有佢尋晚唱《卧狼傳說》咁勁啊。 同意 嘅，講真。咁所以但係我要咁講咯，就係話。即係呢一種係一種叫做我成日都講呢種叫做一種中國式嘅音樂囉，就係真係㗎，係為兩口飯 ,ok, 然之後跟住佢 train 到自己好專業，佢對即係呢個好難去講㗎，就係佢同傑斯對音樂嗰種認同 ,ok, 我再講一次就係話，喂，你如果呢個所謂我是歌手呢個節目，即係譬如陳潔儀呢啲、 okay, 或者 okay. 翻山嘅 Joe Cocker， okay, okay, 或者 Bruce Springsteen，、喂呢啲佢參加第一回後死咗啦， 死咗啦，張靚良定啊， 邊有把好聲音？中國唔係音樂唔係只一把好嘅聲音嘅，咁嗱我即係咁講，張靚穎 OK， 我哋值得尊重佢嘅，佢有付出過好多努力，但係。 你唔使喺面前兜啊！ 佢係一個唔係即係，但你冇得同佢攣嘅，即係如果你話我識阿陳潔儀嘅，我會同阿陳潔儀講。晒气啦！你呢啲喂，大佬你啲专职专业参赛 赢唔到， 唔系啊，专业参赛手嚟噶。佢唔系佢同陈洁仪嘅分别系乜嘢？陈洁仪嘅分别可能就系咩咧？你有啲人系喂，我上个台度，我唱只歌 演绎啫， 我做一个分享嘅啫， 演绎翻我自己个， 我做一个我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啫，我唔需要去特登去爆到咧，要 draw 你嘅 attention。咁但系咧，即系。唉，即係咁講啦，咪睇下無妨啦。即係我覺得你可以睇嘅，但係有時即係我嘗試俾一啲導讀俾你啦。即係我覺得就係你唔好太過沉迷落去。喂，唔好以為呢啲 即係羅美男 嘅 咧， 唔好以為呢啲就係真正嘅音樂。OK， 嗱，譬如話你尋晚唔淨止佢噶，又特別推介俾大家，你揾翻胡彦斌個睇，嚇死你啊！我唔記得佢唱嗰係咩歌啦，我唔係唔好識嘅。喂，佢唱到根本。因为昨晚已经唱人哋嘅歌，佢唱到只歌根本系属于佢自己嘅， okay. 又系一个非常好嘅演绎嚟嘅。咁但系 so what？ 大佬，我哋即系我哋系咪净系要一啲咁嘅音乐咧？啊，即系音乐系个歌者系应该有啲 message 带俾 帶俾佢嘅知音人嘅，但係呢即係我話好難喺中國嘅歌手裏面去揾到嘅 ,ok, 咁啊。 因為全部為咗咁啦。 咁啊另外台灣啦阿蓮其實又係兩個回合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演繹嚟㗎黃麗玲咁啊呢、這個咁啊呢、這個就亦都係有少少張惠妹 feel 嘅咁啊亦都即係唔多睇過未唔係話好多機會可以睇下佢嘅現場演繹咁佢現場演繹亦都係好好嘅。咁至於係香港嗰、那個唉古巨基咁啊第一回合呢就唱嗰隻我唔知咩歌名啊咩大家好熟㗎啦咩做隻貓做隻狗嗰個。 唔係啊啲咁唔得喎啲歌。 咁啊第二回合呢就唱一隻呢就唔知邊個人嘅歌叫父親。咁啊又係咁呢就係佢好撚識佢又我諗都係好多人都識幫佢揀歌㗎啦。咁啊亦都可以睇下㗎睇下呢啲咁老土嘅嘢就係呢咁啊唱一隻呢即係講爸爸嘅歌啦。咁我國內嘅歌嚟咁啊然之後跟住呢就全大成隻歌嘅畫面咧，嗰、那個剪接嗰個人都係去個導演嘅心思都係去曬嗰啲觀眾度噶啦，嗰啲觀眾啲淚水啊渣曬出嚟噶啦。咁啊，但係咧，我真係唔明點解，我唔明古巨基啊唱得有幾叻嘅。咁尋晚攞第三嘅，佢竟然係攞第三。 係咪一次攞 第二？第一回係攞第六嘅，尾二嘅。啊，咁啊，第尋日逃出新天啦，咁啊攞第三嘅。咁啊，尋晚咧好不幸咧，陳潔儀咧繼續係攞第七。 第一次係邊個俾人哋？兩次都曾經。 兩次都是爆尾是啦咁啊咁啊 我成日都好簡單嘅、啊、喂你一個歌手都唔好捱啦呢啲真 係。咁你譬如仲有兩個 張靚穎我都唔希望佢捱㗎如果俾人越叮出去我越開心㗎。 咁啊仲有兩個呢就是、中國嘅國寶啦呢、這個我都好少講佢嘅。即係譬如話呢個呢孫楠呢個歌手、啊、大家好熟㗎啦即係阿媽刁文好熟㗎唔好話大家好熟。 阿魯比蘭好熟㗎。 香港人就冇乜人聽佢即係嗱呢個孫楠呢個歌手你要我點樣評佢第一佢係接近呢如果你講中國嘅流行歌手呢佢接近係第一代㗎喇。嗯 ,ok? 即係佢好早啊佢喺呢個即係80年代尾90年代就演出嚟㗎喇。咁啊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好受中國人嘅歡迎啊好中國人覺得聽佢歌好多集體回憶。咁但係你問我 譚詠麟一樣 嘅。但你問我一個嗱唔係聽咗佢20多年呢、啊每一次我一聽睇孫楠嘅演繹或者聽孫楠嘅歌、嗯、我都係有一種摸不着頭腦嘅感覺㗎。 就係、是、你睇譚詠麟都係㗎。 點解啲人咁鍾意 你㗎呢 嗱，即係你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睇孫楠咧，我唔你睇下孫，如果你未睇過咧，嗱你就記下傑斯，唔係記下傑斯俾你嘅評語、 嗯。 我每一次睇佢咧，我就係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做乜要睇你孫楠啫？我喺你個孫楠嘅成個人裏面我會睇到張學友嘅影子啦。 你攞木嚟添， 睇到呢個古巨基嘅影子啦，睇到李克勤嘅影子，全部喺曬入邊嘅。佢係一個好受，可以好肯定話俾你，雖然佢唔會認， 應該咁講， 佢係一個好受香港流行曲影響嘅一個中國歌手嚟嘅。 曲嘅為咗個流行曲而做出嚟嘅聲 音。係啦，冇錯啦，冇錯嚇。咁佢亦 好流行曲，佢死啊！ 都所謂有好好嘅唱歌技巧嘅，但係我淨係想講咯，你有好好嘅唱歌技巧係唔關我事， 因為有位蛋發啊！ 關我撚事咩 ？OK， 咁所以咧，即係咁，但係好值得睇下㗎。如果你要認識中國，你咪睇下嗱呢啲㗎，好有中國特色嘅流行歌手啦。孫楠係好有代表性。 我可唔可以幫一啲、okay? 即係明星呢啲咁嘅歌星鬥鬥鬥啊？ 幾時都可以先鬥啫，你有你嘅，你有你嘅睇法㗎嘛？ 傑斯仔同我講呢啲。喂，講真，其實做一個明星或者一個歌星，我成日覺得咧。咩技巧其实唔太重要其实重唔重要你有冇缘啊你有冇观众缘 ,ok? 一个咁嘅契弟傑斯仔其貌不扬肚腩又大个头又就嚟光嘅。你可以有咁多人受欢迎。 唔系歌星嚟 㗎。咁你屌啦嗰阵。如果 你好麻烦。 喂好简单我做网台嘅主持喂好多人靓仔过你即係可以做得到啦。喂你就系点解呢系你观众缘啊你唔可以睇唔起一啲即係喺質疑緊有一啲人有觀眾緣，因為其實你都擁有咗呢個觀眾緣喺度。喂，你冇做節目技巧，坦白講，你冇做節目技巧， 你唔係我，我有山逼你冇。 我想再講， okay? 我想再講。 但係你有觀眾緣，你咪贏咯。喂，你所以冇，你所以個個都有資格屌人，我都有。你冇资格， 我冇资格， 系啊，你是观众员啊， 我从来冇，我从来冇排，唔系，我从来冇反对呢啲人做咩歌星明星，唔关关我事嘅，我就系想话俾佢听，佢嗰种音乐咧，同我所谓我认识嘅音乐系两种嘅嘢嚟， 即系你个 成日想， 你个 我就系想强调， 你个做节目方法都唔系一个做节目嘅方法嚟噶，你系赢咗观众员咋，讲真。所以你唔可以话人嘅，你冇资格啊！个个都有啊，我都有啊，你冇资格啊！ 咁跟住呢位仁兄有冇观众缘咧？ 咁 黄祖明， 佢老豆有观众缘，即系佢老豆十年前有观众缘。 我觉得佢都有观众缘。 系啊，而家有咯，好睇啊！而家 佢寻日咁，佢寻日嘅表现系吸引到个官啊嘛，最后个官轻判佢。佢 应该咁讲， 佢可以捉到个官。 佢系赢 咗啦， 佢系赢咗李代沫，系佢赢埋黄海波。 哦， 黄海波唔系黄海嫖妓嘅。 咁咪睇你， 我只用李代沫 两面睇啫。我觉得佢输咗俾李代沫啦。 系啊， 佢坐得短过李代沫啊嘛。 咁系咩？ 你点知入边系咪好食好住啊，大佬？你从呢个角度睇，可能佢系输咗噶。 即系其实问题就而家出边有啲人就。当然而家轻好多人叫佢轻判啊房祖明啦、啊。当然房祖明其实认为唔系啦。哇仲要坐多个月。 啊、 因为佢系破咗一啲我哋惯常见到嘅案例 嘅。 咁唔好 讲讲佢最后嘅判决结果啊。 坐半年。 坐半年。 因为行为良。 罰两差人民币。 你讲啊因为佢行为良好。 系。 督灰。 主动交代。 啊督灰就系督灰。 系。督灰。 边个灰呢 吓、啊。 督自己灰咯。 唔系喎佢寻日嗰个几过瘾喎佢仲话喎即系 佢话有。 佢嗰个报告嗰度写系由于公诉人辩护人一致认为房祖明系自首。 嗯。 认罪行为良好。嗯、希望迷途知返树立阳光健康形象、啊、所以法院最后呢就从宽认定。 唔系佢再督灰呀。 喂呢、這个问题就係边我哋喂咁我可能我睇漏咗 佢几时 有自首过呢大佬係咪先。喂我哋见到啲公安 真係 爆房爆佢间屋㗎喎大佬。咁佢边忽有自首过呢係咪先。 如果我要自首我又何须容留他人罪就容留他人罪而自所吸毒呢 係囉。 係先。 係囉。 你容留都唔会啦你而家自首。 係咪个自首嗰个睇法大家就定义又唔同呢 即係咁。 係咪先。如果我哋觉得我哋觉得嘅自首就係、是。 嗯 佢引咗阿张阿柯震东上佢屋企，跟住咧，班锁埋到回佢，跟住自己落楼揾公安上嚟，咁我都可以叫你做自首啊，仲要督埋阿柯震东出嚟， 哇， 正呢只系咪先？但系你而家唔系喎，大佬， 你系俾人 系咯， 所以佢嗰个自首应该系点样咧？即系譬如我系应该，譬如假设系我啦。我就租间酒店、 嗯、 老地方啦好似阿边个个仔咁啊老地方酒店咁、啊、我自首就係我容留咗阿杰斯仔啦喺度吸毒我跟住係要走去我要报警喎咁我开间老地方酒店出嚟做乜撚嘢呢 嗯 所以即係自首真係好撚牽強。 嗱我哋尋 而且 你讲你讲埋 而且判个刑罚是不是真的过轻呢 是。 嗱 我哋研究下囉。 某人个仔是过重嘅。因为其实呢一条容留他人吸毒呢其实是最高判三年嘅啫。人哋个仔就冇咁法律。 okay? 又嚟呀、啊、你。Okay. 我咁我都讲真话啫。 Okay. 我系觉得冤狱嚟㗎啦。即系嗰两年系冤狱啊嗰三年就唔系啦。我都有朋友系容留过他人吸毒喺大陆。 嗯。 都足足三年。唔、 嗯、 有唔正止我啲听众即係戰南嗰邊都有啲朋友嘅朋友又係容留都係坐三年。 係。 呢、這個係半年。 仲要扣埋。 扣減年期。 係啊。 喂你估呢度係香港啊。 係啊。 你點解 呢個真係。 你北京喎、 啊。呢、這個真係呢搵唔到案例咁。 我真係從來未見 過。聽過會扣㗎。 即係話佢 你見到李代沫都冇扣㗎。 係啊。 照坐九個月。九個月。唔係六咪係咪九個月係九個月啦、啊嗯。好似係九個月啦、啊、李代沫。咁佢係照佢係照嗱仲有一個啦黃海波叫雞 而家都未收好似 佢唔係坐完啦 坐完啦 佢係 佢係刑拘15天、放返出嚟 再拉過犯 入去重新判半年，係坐足半年，11月放出嚟㗎，大哥冇救過啊，之前刑拘嗰15日係冇救過㗎、 okay？ 喂呢、這個陀子嗰個刑拘，喂跟住佢係扣四個月啊，大佬而家差唔多， 佢二月出返嚟啦。房祖明， 系 你要谂一个好奇怪嘅嘢 ，OK？ 李代木，佢唔系容留啊，佢系净系吸毒啊， 系 喺国内嚟讲，吸毒呢条案例系好轻噶，容留系重过吸毒嘅，因为其实容留系其实乜嘢咧？差唔多近乎你开烟馆啦。 OK， 吓、啊、就为之容留啦，即系以前鸦片馆咧，吓、你开呢个烟馆就为之容留啦。喂，佢某程度系可以告佢贩卖嘅，佢系未够贩卖，如果贩卖有机会打靶啦，吓、佢只系告一个轻啲嘅罪名嘅咋，系容留。其实基本上冇可能冇案例系判半年啊，吓、吸毒都九个月嘅话，啊食大麻又好咩都好，食TXI 都好。你都冇夠九個月，你容留一定唔止九個月，三年係最標準。 咁但係會唔會咁呢？從第二個角度睇就係覺得都好啊。咁以後 坦白 以後容留咪輕咯。嗱，以後我哋譬如我哋一賴嘢、一容留，咁我哋以後就點呢？咁你咪跟翻阿房祖明咯。即係譬如話講翻同一樣嘢，我犯咗法、應該受到懲罰、我傷害咗好多人、翻到社會一定唔會再犯、我得到懲罰。唔意味住我得到宽恕、以后嘅行动里面希望用行动去得到大家原谅、记住呢段说话喎。 你估某人个仔 念咗佢念咗佢。 某人个仔都 咁 讲 咁讲，我唔觉得佢会咁讲。 佢咁讲，喂屌你老味，我老豆立法会议员啊，你咁咪咁样拉我咁样讲啊。 政治打压啊， 你政治打压佢。 我同你到死世相随。 我老豆都唔敢讲啦、 你同我官讲，我同你到死世相随。 我一定搞和你啊，我真系 叻。我见你一镬搞你一镬。 山水有相逢啊，老少啊，唔系山水有相逢啊，法官。 法 官。你搞我，我实搞你啊，嗱，我真系叻。 系啦。 我拼条老命都搞你，睇边个老边个命长啲啊啦。 所以大家识啦，以后两个版本 ，OK？ okay？ 你想坐耐啲嘅，你就拣 到死 相 随 呢个版本，系啦。如果你想 法官 你想快啲放出嚟嘅，你就拣房祖名嗰只，我应该受到惩罚嘅版本。 唔系最紧要 光一啲，系咪？ 其实我就觉得唔啱嘅，应该咧系投个胎。有个老豆就唔同啲啦， 系嘛？ 你个老豆系阿边个无谓啦，同埋咪五年咯， 系咪夹？系老豆， 你老豆系 老豆都有问题。 你老豆系成龙就梗系唔同啲啦。我觉得真系见到个慈父 成龙个口述出得好、啊， 系口述手。 成龙个口述啊，系佢话佢我已经吩咐咗个律师噶啦。 唔好帮佢， 唔好帮佢求情， 系啦， 哇，几捻犀利啊呢下，系咪先？ 点解你求情咪即系唔认罪咯？ 系啊， 唔认罪咪抵坐咯，坐耐啲咯。你明唔明白？咪好似许仕仁咁咯。 系 嗱，许仕仁判嗰个系八年半啦，本身，跟住咧就而家系扣减求情之后扣减坐几年啊？八年定六年啊？总之系扣咗九个月啦。 系， 但系如果佢即系判佢认罪咧？佢认罪呢係扣减三分一年期呢佢係坐五年几㗎咋而家坐多咗佢唔认罪。你打官司咪坐多啲囉。所以成龙啱嘅叫个律师係帮佢睇认佢认撚咗佢认撚咗佢咪六个月囉。 咁所以呢 你唔撚认嘅到死世相随嘅唔得囉。 嗱两个版本嚟㗎。 咁咪五年囉。 所以 普通人嘅即係我啲朋友或者我啲网友啲朋友啊勾勾冇乜知名度嘅。咪坐足三年咯，好小事啫，三年啊。 咁即系你，但系下次如果濑嘢，你就就算你唔系成龙个仔啦，你都要。 咁我都唔会到死第三锤。 我系成龙个契仔嚟嘅，咁就即系单一声。 我成日睇成龙啲戏， 即系关系。我成日睇成龙啲戏嘅吓，咁啊，即系你要讲 嘅 呢啲。 有一个慈父永远好啲嘅。 冇错， 个慈父就系拍戏啊，好过从政啦。 咁啊，嗱，你睇到寻日嗰个，仲有嗰个受审嘅画面都值得讲啦。 喂，我个名先， 发型同 有动作，有服装设计， 有冇搞捻错啊？ 好多人就将 我想，我想讲先，就系如果你，如果你琴日讲到喺度电影，你喺戏院入边睇嘅， 你第一喂，如果咬借邦啊，当年喺戏院咬借邦，我屌你老母啊！ 有冇搞捻？ 你扮囚犯都剪下头发啦，仆街咁样啊！ 嗱，好多人就同阿房祖明同阿李代木去比嘅， 系 嗱你 喂冇得比啊！ 嗱，喺衣着服装嗰边 ，OK， 房祖明系 casual look，OK， 系咪啊？咁阿李代木咧就着咗啲。即係囚犯衫啊！ 囚犯衫嚟啊！ 即係戲服啊！ 好似有手扣添嘅喎。 戲服冇錯， 係有手扣，但係好似房祖明有冇手扣啊？ 房祖明冇手扣， 係咯。 記住，嗱你記住啦，逢係一啲咁嘅嫌疑人咧，都要剃頭嘅。 嗯， 咁呢樣咧， 唔係 就李代木好啲啦， 佢光頭嘅， 根本唔使剃。 嗰個就唔公道。 所以咧，你唔可以話阿房祖明唔剃頭， 即 係因為李代木都冇剃頭。 本身就係一個囚犯嘅樣嚟啦，咁但係房祖明就唔係，但係尋日嗰個係喂有髮型嘅喎，真 係吹曬頭啊， 分界吹曬頭啊， 咁件衫黑色衫啊嘛，幾撚古惑仔啊！ 仲有啲人好睇唔過眼嘅，就係哇呢個撚樣啊，屌你咁樣笑笑口咁撚樣啊，喂！咁我話我哋同啲人講，咪咁你唔懂喊咩？咪先咁我要俾一個陽光嘅樣俾個觀睇 嘅，呃鳩個觀眾。 喂，套戲嗰、那個唔係呢場戲嗰、那個導演係俾係有 instruction 俾個演員㗎嘛？就係喂嗱你，我要你做一個開心。阳光嘅囚犯， 又要带一点罪疚。 呢场戏好难做噶，大佬。 你要由我内而外知道耐噶。 系啊，子弹尼兹夫斯基都教唔到你。喂，但系好有突破性噶。喂，大佬， 你真系方法演技啊。 系啊， 你参考过噶。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啊，或者中国八鸡奖嗰啲要提名啊。我觉得寻日呢场 戏，以后啲人咧，演绎呢个《监狱风云》冇一个好得过你噶啦。 系咩咧？即系你明喂，大佬，你睇下寻日嗰场戏好深层次噶。你见到一个好阳光 ，OK 啊，仲有个心底里边，你系感受到佢有一个。好有勢力嘅爸爸 係 OK 嘅一個囚犯喎、哇大佬呢、這個真係唔容易做㗎。 唔容易做 係、 你要你仲要演繹一個將來你仲會係一個咩話幫好多人咁樣咁樣。你仲要預知未來。 仲要係啦冇錯俾人睇到個遠景嘅。睇到你呢個囚犯係有希望嘅。 你個呢個演繹 幾難做啊，你呢個演繹嘢出嚟啊。 呢個演繹方法陶者嚟㗎話咩呢， 唔係叫你上北上頻道啊，有30分鐘俾你啊。三分鐘到㗎。 一去就配 你要將所有嘢係要做晒出嚟啊。喂好演員啊房祖明呢個真啊。 唔係咁啊個服裝有唔係我哋要啲 服裝幫到少少啊。 最佳髮型啦係咪先。 服裝幫到少少。 幫到少少啦嗰件衫燙過黑色㗎。 係啊。 大佬你估啫你鬥冇嗰件。佢哋嗱呢啲就係自己帶衫 起曬角嘅件衫， 同埋戲服就兩件事啦。 冇錯， 你睇無線嗰啲戲服全部巢嘅。 你睇下麗的嗰啲霉霉爛爛啲 嘅亞洲啊， 是啊， 係 OK。 喂，全部霉霉爛爛啊嘛，所以服裝係好撚緊要啊。除咗茶水之外，係咪先？ 係 大家清楚啦，你有名呢個網台杜琪峰，你清楚啦。 知道 服裝髮型， 尋日嗰個絕對直情係一個荷里活製作嚟啦。 你見到個髮型，你睇下呢個啲电影啊，而家好可以讲发型㗎嘛，啱啱阿刘青云嗰套呢嗰度有个扮上海仔㗎呢嗰度乜嘢刘周迅㗎呢都系型发型㗎嘛， 佢形象。摄听风云 佢形象设计 系 嗱有导演有编剧有形象设计有服装。 唔系仲要。 同李代木真系差好远 啦。仲有一个人我要赞㗎就系个官啊。喂你好少呢啲法庭戏呢个官有对白㗎，寻日嗰个呢喂大佬真係喂 我判你半年啦。 嗰个寻日有对白㗎个官做几廿年都未试过有对白啦大佬喺三分钟里面。所以成场戏好连贯㗎。 又要演绎一次出嚟 啊好嘢。 寻日真係算好 OK 㗎。係 啊即係张靓颖你可以唔睇但係房祖明 一定要睇。 一定要睇。 同埋有乜可能有乜可能有啲人判緊嘅时候你笑啊。 係囉。 你笑啊。你几乐意接受呢一个呢个判决呢 係。 咪先。咁其实你某程度我都觉得啱嘅。因为佢系破咗格 㗎。係。 平时一啲容留卡人吸毒呢必须要坐去坐监。即系嗰啲叫做监狱啦。佢唔系㗎。 佢而家都坐香看守所，因為點解咧？講嘅話，佢仲有個零月啫嘛，佢無謂掟落監獄啦。係 咩？ 係啊， 講都得啦。 佢真係坐香看守所咋？佢呢半年係全部看守所度過㗎咋？所以《監獄風雲》都難拍啲，《看守所風雲》佢易拍啲。 喂，咁個看守所係咪一間酒店嚟嘅咧？你知道啊，大佬， 我就覺得 係咪先？喂喂喂，但係個酒店改裝咗看守所，俾佢坐埋嗰個零月， 軟禁佢啫，即係樓下咁咗啦。 我係房總命，我坐得少啦，幾舒服啊！ 所以你見到佢個演繹咧，係一個係好樂意接受一個咁嚴苛嘅懲罰啦，好嚴苛噶啦，喺佢嚟講。半年冇草隊， 即係下次如果你見到有一個死囚 ，OK 嘛？即係個法判佢個官話話判你打靶即時執行，哇！你見到佢都係 拍手掌啦，好嘢， 好嘢，多謝， 得好啊，多謝， 唉，我受到呢個懲罰，我會喺 非常之好， 我會喺地獄咧係會咧， 祝福你啊，阿官話聲， 我喺地獄咧係繼續， 我死十次都唔夠啦， 誒，答謝大家對我嘅支持嘅。 你最好咧就係幫我打幫我打支針嘅時候咧，救翻醒我再打多次。 係啊， 咁我就死得瞑目啦。咁樣 好嘢，好嘢。 呢啲咪樂觀面對咯，你明唔明白啦？ 係啦，冇錯。 即係做人做咩愁眉苦臉咧？屌你老尾，個個好二十分鐘俾人拉咁，個個愁眉苦臉嗌口號咧。 最後我仲要講多句， 屌你老， 我老豆叫我唔好求情啊。 係啊，我唔求得情，因為我相信法律係公正啊嘛。你明唔明白？公正嘅嘢我无需求证噶，系咪先？ 黐捻线呢个世界真系， 红教位， 好咁啊！播歌系嘛？咁啊，播歌就播翻呢一只。 播咗咩？ 头先我哋讲过另外呢一位歌手啦，就係阿练啊，梗係唔撚揀古巨基啦。如果揀古巨基，你下禮拜唔好聽啦。屌你老尾，我講咗幾個人禁播㗎嘛，喺北上頻道。邊幾個啊？ 陳奕迅。 啊，陳奕迅。古巨基肯定係其中一個。 真係我嚟啦。 容祖兒。 你要 聽。你冇聽我播容祖兒嘅歌？ 你可以收一收。陳奕迅，你真係可以。 受皮啊， 豁免啦， 受皮啊， 听咗浮夸先讲， 受皮啊， 韩国嗰首啊，嗰次唱嗰次唱 受皮 好多 啊，咁啊播下阿 Lin 嘅歌啦，咁啊第一集嘅我是歌手咧，佢就演绎翻啊呢只四年前嘅自己嘅歌嚟嘅，给我一个理由去忘记，咁啊呢只歌咧其实好听嘅，咁就我哋听下先，休息翻嚟第三节再讲下其他嘢。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 就唱。